真如假，如何分身饰演自己，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，唯有你自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共珍惜自己，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如真如假，如何分身饰演自己，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，唯有你自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懂珍惜自己，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如果痴痴的等，某日终于可等到，一生中最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谭咏麟谭校长带来的一首《一生中最爱》，是一首粤语歌曲。这首歌曲呢，最早是发行在1991年，收录在谭咏麟的《神话1991》当中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是一首粤语歌曲，而且它的发行年份呢，和刚才我们听到的《一生中最爱》只隔了一年，是发行于1992年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红茶馆》。他呢也可以算作是香港的著名歌手陈慧娴的代表作之一，凭借着非凡的唱功以及深情的演绎，使得这首《红茶馆》成为了1992年度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之一。一起来听。 茶馆，情侣酒挤满，依依爱话未觉闷，跟你一起暗暗喜欢，热爱堆满，你身边伴，情侣一般，红茶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，我是贾悦。在听过了两首粤语歌曲之后呢，我们会听到王杰的一首歌，来自于1989年的他的第三张专辑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》的同名主打歌。那个时候啊，王杰已经成为了飞碟唱片力捧的首位男歌星，因此呢，这首歌也是请来了很多知名的词曲创作者。据说当时的 MV 呢，也是找来了刘德华来助阵。所以这张专辑在上市后一个月便突破了50万的大关，而王杰呢也是成为了台湾的唱片史上连续三张唱片销售量均超过60万张的第一位歌手。马上就让我们先听听他的这首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》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王杰1989年的作品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》。这首歌的成功呢，不仅仅依赖于王杰当时已经有的那种歌坛的影响力，而是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更多的体现了他自己初入歌坛当时的一种心路历程。因为当时呢，他刚刚出道一年，就在歌坛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，而伴随着这种荣耀而来的，也是各种各样的冷眼和闲言，所以呢，也给王杰造成了很大的压力，几乎让他开始怀疑，我是不是真的要走这样的路。就在我们听到的这张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》这张专辑出版前的3个月，王杰在一个寒冷的夜里，走在一条平常非常熟悉的小路上，隐隐约约听到了自己的歌声。于是呢，他继续往前走，发现在路边有一座守望相助的岗亭里，一位60开外的老伯正在聚精会神地从老旧的录音机上听着他的歌，面容非常的沉静。这个时候王杰不禁流下了眼泪，他觉得两旁的大厦有多少人家，天亮之后的世界是多么的繁华，然而此刻一间木屋，一位老者却真正安抚了一颗疲惫的心。跨越了年龄背景的领会及了解，让空气都变得温暖起来。就这样，王杰也发现了，即使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他也应该是一位歌者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周传雄的几首歌。首先呢，我们会听到他的《寂寞沙洲冷》。 心憔悴，白色油桐风中纷飞，落花似人又情，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，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，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，伤根一夜一夜。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独徘徊。当幸福连连起来，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坚尽寒枝不肯安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自你走后心憔悴，白色油桐风中纷飞，落花似人又情，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，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，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，伤感一夜一夜。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独徘徊。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坚尽寒枝不肯安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 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你慌乱占据了心扉。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独徘徊。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坚定寒枝不肯安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仍然坚定寒枝不肯安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《寂寞沙洲冷》呢，是一首融合了中国文化和印度的西塔风情的一首新式情歌，而这首歌呢，也是一首以恋人纷飞为主题的单曲，表现出了这种寂寞啊、孤独这样的一种格调。而据说呢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，是来自于苏轼的《卜算子》。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，据说是来自于苏轼的《卜算子》，是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一种即兴的火花，非常的脱俗别致。继续来听周传雄的歌，我们会听到他的一首《蓝色土耳其》，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，而这首歌呢，也是这张专辑的浪漫主打歌之一。对于选择《蓝色土耳其》这一个充满着浓厚的土耳其风情的题材来创作歌曲，是因为周传雄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，正好应邀到土耳其去观光，中间有段小插曲，让他看到了满眼的蓝色和白色。所以呢，这个旋律呢就自然地流淌出来了。而在这首歌当中，也让周传雄一改那种忧郁的曲风，变得更加的柔和，更加的浪漫。 还贪恋着你的风情，诱惑着你的身影，埋葬了我的爱情。蓝色土耳其，紧跟随着我的志气，逃避着我的宿命，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。我愿相信爱有奇迹，没有伴奏的旋律陪我独自旅行，的爱情记忆已失去，旅途中只有孤单的风沙陪我前进。睡梦中渴望一场完美相遇，当伤心列车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，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，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，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，还贪恋着你的风情，诱惑着你的身影，埋葬了我的爱情，忧郁蓝色土耳其，紧跟随着我的志气，逃避着我的宿命，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。我愿相信爱有奇迹。当伤心列车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，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，没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，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，

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，落在你心底。如果你的爱总是逆向行驶，你说你爱我，我怎么能跟得上你？ 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，我把心说指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我 诺言背叛诺言，刀子背叛长眼，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。我忘了寒痛，忘了恩怨，任爱情麻木哭泣的脸。 让我有对你去恨的一天。 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，把心锁指向大海之外，直到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我 诺言背叛诺言，刀子背叛长眼，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。我忘了寒痛，忘了恩怨，任爱情麻木哭泣的脸。 永远背叛永远，泪水背叛双眼，爱到深渊我还不改变。 我宁愿相信你的欺骗，再不让我又对你去恨。 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自从离别后》，是赵薇主演的电视剧《情深深雨蒙蒙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也是由赵薇来演唱的一首歌，非常的深情。因为这部电视剧呢是琼瑶的作品，所以呢在琼瑶作品当中呢，很多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呢都是由琼瑶来作词的，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《自从离别后》也是这样的一首歌。 与你同享万古愁，自从离别后，

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，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，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的一首《空白格》，听的可能会让人有点压抑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都是非常欢快的。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不仅欢快，而且还是非常甜美的一首歌。它是飞轮海和田馥甄共同来合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只对你有感觉》。而这首歌呢，也获得了2006年度的雪碧榜音乐颁奖里的最优秀合唱歌曲奖。 眼神心像海底针，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，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， 浪漫没天分，反应够迟钝，不够精神，话叫做颜色，但很矛盾，喜欢你 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， 眼泪再苦再咸，有你安慰又是晴天， 靠得再近再贴，少了拥抱就算太远，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，哦哦，玩得再疯再野，你的一眼我就收敛， 马路再宽再远，只要你牵就很安全， 我会又乖又黏，温柔绝不敷衍，我只对你有感觉。体贴却黏人，爱哭却温顺，有时天真，有时很邪恶，对你耍狠就是舍不得， 请吸收养分，让脑袋平衡，要你深深动作慢吞吞，怎么承认我非你不可， 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， 眼泪再苦再咸，有你安慰又是晴天， 抱得再紧再贴，少了拥抱就算太远，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，哦哦，玩得再疯再野，你的一眼我就收敛， 马路再宽再远，只要你牵就很安全， 我会又乖又黏，温柔也绝不敷衍，我只对你有感觉，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， 哦，眼泪再苦再咸，有你安慰又是晴天， 靠得再近再贴，少了拥抱就算太远，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。哦哦，玩得再疯再烈，你的迷眼我就收敛， 马路再宽再远，只要你牵就很安全。 我会又乖又黏，温柔体贴却不敷衍，我只对你有感觉。 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马上呢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。在节目最后呢，为大家送上的依然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，它来自于徐若瑄2005年的专辑同名主打歌，叫做《狠狠爱》。而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主打歌呢，更是获得了2005年的新城国语力歌曲。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徐若瑄也是做出了一些改变，比如说她的声音就变得更加明亮。而在录制这张专辑之前呢，她也是前往纽约去学习了发声和舞蹈，更是对于自己的音乐道路进行了一番思考，之后呢才为大家带来了《狠狠爱》这张非常优秀的专辑。在节目最后呢，就共同来听听这首《狠狠爱》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Say, say, say you love me， 不顾一切，狠狠爱。管我身边有谁，你就这样眼里千言万语，都把我的心爱得那么热烈，惊喜当作完全没有畏惧，叫任何证明你哪里去，我珍重狠心，温柔晚风你身的温和忧郁。Oh， 你 say say say you love me， 不顾一切狠狠爱，是你 say say say you love me， 无法无天狠狠爱，一直觉得有是比什么都想做的事情，可不能靠近。温柔干嘛给你，用力推你却被你的真心牵动了天地。管你是天使还是魔鬼，越演越有我开始天天想见你。Oh， 你 say say say you love me， 不顾一切狠狠爱，是你 say say say you love me。